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确保汛期安全，我们在行动。从7月16号开始，北京原本炙热的天气突然变凉。多个区县电闪雷鸣，雨大风急，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北京市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其中房山、门头沟等局部地区大暴雨。随着一周以来的降雨模式，京城迎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持续降水也成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诱因。那么今年的防汛工作都有哪些重点和难点？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又有哪些行动？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点21分，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在位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新闻直播间为您直播。连日来呢，京城的雨水不断，从7月20号开始，北京市呢就进入了主汛期。那么今年呢，本市的汛期降雨较去年偏多，气温偏高，局地的强降雨天气多发，并且常伴有雷电、大风和冰雹等气象灾害，也是防汛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那么今年的防汛工作都有哪些重点和难点？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共同为您解读。同时呢，您对今年本市的安全防汛工作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您发短信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首先呢，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防汛办的总工程师刘宏伟。刘总您好，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呢是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的副主任，协调督办处的处长张波，张处长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北京市排水集团防汛办公室的副主任加尚宽，加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其实前不久哈，酷热的天气还是让大家有一点心有余悸，那么强降雨呢就接踵而至，让人有点猝不及防。那么今年北京地区的降雨都有哪些特征？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那么大家可以感觉到从七月中旬以来，北京就一直在下雨，而这种连续5个降雨日的现象是多年来都比较少见的。可以看出北京今年汛期降雨的一个特征，就是降雨次数和连续降雨日比较多。入汛到现在已经有50天了，那么北京发生的降雨就多达31次。而今年因为受到西北冷涡南下和东南风相对偏强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发生多次分散性强降雨，局部雨量雨强还比较大。比如说前几天在房山区的河北镇，24小时降水量甚至达到228毫米。而主汛期呢，也是北京一年中降水最多的一段时间。按照往年的经验，主汛期降水量应该会占到全年总降水量的30%到50%，而平均降水量会达到122.7毫米，而且降水天数也会比较多，一般主汛期有一半的天数都在下雨。今年呢，这个厄尼诺现象从现在来看又是比往年强的，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或者旱涝交替的现象。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市民，进入主汛期呢，应该提前的来了解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另外呢，因为从近几天的这个降水情况来看，一般强降雨容易出现在夜间时段，所以夜间如果停车呢，不要停在低洼的地区，防止车辆被泡。 大家在汛期呢也要做好安全防范。另外呢，很多人也比较关心这轮降水会持续多久，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的隐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总工程师张明英，来请他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张老师您好。 好，传译好。 首先好想请您回报和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的雨还会一直下吗？ 刚才介绍了一下子前期的情况，今年是从15号夜里开始下雨，正好呢出现了一个旱涝的急转。在15号之前的话，北京是高温，而且是出现了干旱情况。到16号开始连续的这样的是连阴雨天气，而且有些局部地区呢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看的话，整个天气形势的话呢会有个调整，有个调整的话呢，就像这一段时间这样的连续的连阴雨可能是有所这个改观，不是连续的，但是天天有雨的这种形式还很难彻底改变，也就是说呢，可能是以后会日照呢会比前一段时间能好一些，但是呢这种雷阵雨呢现在看后面还会基本上每天还会有，而这种雷阵雨出了以后呢，它就有个特点，分布不均，雨量的话呢分布均，另外的话呢这个还会带着一些局地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我们也发现强降雨过后哈，像房山门头沟这些地区呢受灾是比较严重的哈，这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形呢有这个特点，就是西边高东边低，另外北边呢也是山，北边是燕山，西边是大洋山，受这种地形影响的话呢，这个是特别出现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山区的话它受热不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山区的地形很复杂的，风的切变也非常多非常复杂，所以这个风的切变和这个受热不均这两个条件呢特别容易促进这种对流天气的发生和这个加强，这样的话呢像房山呢门头沟啊，甚至于到怀柔密云这一带它都是这种地形，所以这样的话呢每年在这个地区出现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显的要高于咱们平原地区，像历史上看房山就是咱们北京这个多雨的这么一个地区，另外你像这个平谷和这个密云这一带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多雨地区，这就根据风向不同，他们主要在迎风坡里头或者是他们这个局地的这种这个地形造成的这个受热不均和就风切变，所以造成这种强对流天气。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持续的降水可能会给城区和山区带来哪些自然灾害的隐患，市民应该做好哪些防范呢？ 这个强降雨的话呢给山区和这个城区的平原地区吧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山区主要出现什么呢，就是一个山洪问题。因为局地雨下的非常大，你像河北镇这次200多毫米，如果在200多毫米，如果范围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在它的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山洪的话呢会造成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除了山洪之外呢还会造成什么泥石流。因为在山区它这个地势在这儿，只要有碎屑物雨比较大，正好把碎屑物冲击下来就会形成这个泥石流。还有一点的话呢山区还会形成什么灾害呢，就是崩塌，很多这个岩石啊它有时候不太这个牢靠，经过大雨的冲刷以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形成这个山区的这崩塌，这样的话呢它就说除了降水造成的直接灾害之外还有它的次生灾害，就像泥石流啊崩塌等等的。到了城区平原地区呢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就是前几年那个有人就问咱们城区会不会出现泥石流，这个绝对不会的，泥石流出现呢必须有它的特殊这个地理条件，城区不会出现泥石流，城区在出现大雨的时候暴雨的时候它主要的灾害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城市积涝，因为有一些地区相对比较低洼，它排水能力差的话呢就会形成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积水，这样的话呢就会对交通啊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城市积涝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每年排水集团到这一会儿就非常紧张，在一些低洼地区加强人力加强这个抽水的水泵， 最近这几年的话呢，这个由于大家的这方面做的工作做的比较多，加大了这个力度，所以出现的这个积涝的情况呢，要比前两年呢要稍微好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房屋，过去我们北京呢，特别老北京平房特别多，雨下大的时候呢，这个每年都会出现这个漏房的问题，房管部门很麻烦。现在的话呢，这个逐渐少了，但是虽然这少了，在有些地方还要注意这个房屋的这个漏雨，特别现在一些建筑这个地下的建筑特别多，要注意地下的这个建筑的这个积水问题。总而言之呢，山区要防止山区的这个灾害特点，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城区要有咱们平原地区这个受灾的一些特点，我们各个地方呢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防范。 我知道汛期气象部门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哈。那在这里也感谢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张老师。 再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最近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一篇文章哈，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北京未来15天都是雨啊，然后呢，这个后面是一大堆省略号。文章里还配了一些图片哈，有的是雨水齐腰，有的是车啊泡在这个水里面了。其实我们看伏天降水呢，给我们带来了是凉爽，还缓解了旱情。但为什么像这个朋友圈里发的文章一样，说是一个坏消息呢？我想那是大家不愿意看到路面积水、车辆房屋被淹，还有山区次生灾害的发生。所以这就考验着我们的防汛工作。那今天呢，首先把第一个问题提给市防汛办的刘总哈，想请您介绍一下今年我市的防汛形势跟往年相比有什么特点，尤其是721特大自然灾害之后，我市的防汛工作发生哪些变化呢？ 那么咱们北京啊，是上汛日啊是6月1号，那么汛期啊是6月1号到9月15号。那么今天现在这个时期呢，正处于一个主汛期，我们的主汛期啊是7下8上。那么我们对前期的这个降雨啊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和统计，包括我们降雨产生的一些汛情和灾情。那么有这么几个特点，那么一个就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降雨次数还有连续降雨日啊是偏多的，那么这和往年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老百姓们，我们也充分能体会到就是这个降雨日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佳佳也介绍了入汛52天，那么现在呢也降了32场雨。那么从7月16号连续6天的一个降雨日，这是多年来少见的。那么这种情况呀也确确实实见证到了我们北京啊就7下8上的这个规律特征。那么第二个呢特点呢，就是我们每一场雨啊降的这个总量那么是少，但是呢局部地区的这个降雨量是偏大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7月16号河北镇下了228，那么全市平均呢也就是20几毫米。另外一个就是7月19号18号到19号这一天呢，密云县的西雍庄那么下了165毫米，但是呢城区呢雨量是偏小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体来说呢，就是局部雨量这个降雨量偏大的这么个特点呢，也是今年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前期降雨量，也就是6月份之前，这个降雨量啊是偏少的。那么山区啊也出现了一些旱情的这么情况。我们北京市的这个水库的蓄水量啊，较常年偏少。那么密云、房山、延庆啊这三个区县啊，我们的这个出现了这个旱情。那么饮水啊，我们一些村民的饮水啊出现了困难。虽然说现在的这个降雨对旱情有了所缓解，但是呢我们可以讲就是现在的旱情啊尚没有完全的缓解。那么基本上我们统计了是这么一个特点。另外呢，随着我们的降雨，我们也出现了一些汛情和险情，比如说近几天的降雨，那么部分的立交桥啊出现了短时的积水现象，比如说7月16号造成了这个金泰铁路桥，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柳芳地铁站下边这个立交桥，那么燕沙桥等的这些立交桥的积水。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山区出现了这个道路的崩塌，你比如说这个山体的一些塌方，小的这个三五方的这个土方塌下来，把我们的这个道路进行了一个阻塞。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出现过，比如门头沟7月16号就出现了9处，那么这也是一个特点，就是积水，城区的积水和山区道路的这个塌方出现了这么一些险情特点。那么721之后啊， 实际上北京市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啊，就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啊，我们中小河道的治理啊，1400余公里的中小河道治理，那么现在也是完成，基本上完成了。那么中心城区对泵站进行了改造，我们改造了泵站有84座，84座泵站呢，提高了我们的排水标准，增加了蓄水池。那么另外呢，我们一些事业单位啊，一些企业单位啊，在本区域内也做了一些雨洪利用工程，那么这些呢，都提升了我们城市的排水能力。另外一个呢，在非工程措施方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决策指挥能力，比如说我们建立了1+7+5+16的指挥机制。所谓1+7+5+16呢，就是一个总指挥部，那么7个专项分指挥部，再加上5大流域，我们北京有5大流域，此外呢加上16个区县，所以说就是这个1+7+5+16的指挥机制啊，今年从这个7·21之后重新建立了这么一个决策指挥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预报预警能力，预报预警能力我们加强了在气象、国土以及水务分别加强了在暴雨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和洪水预警方面的汛情预警能力，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做了一下加强。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持续性的暴雨的预报预警，那么跟踪式的预报预警，那么也得到了一个加强。第三方面就是社会化动员能力，那么我们在社会宣传啊、演练、培训这三个方面加大力度。比如说今年我们通过地铁、公交的延伸覆盖，扩大我们的宣传的覆盖面。在地铁呢，每个地铁站我们有266个地铁站都张贴了相应的这个广告。在公交上呢，通过我们公交的师乘人员，通过我们班组，通过班组带乘客，那么做一些防汛方面的这个能力的培训。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了解今年的这个防汛的信息。 对， 这方面待会儿我们还会提到。 嗯， 其实刚才刘总介绍的已经比较全面了哈。一旦遇到持续降水的时候呢，生活在城区里哈，我们总是有不少担心，比如说开车的司机就担心这个车开到积水的地方行不行，会不会进水熄火了。另外呢，还有去坐地铁，去到一些地下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像地下通道啊、地下商场，也会担心雨水会不会倒灌。再有呢，我们北京也有不少下凹式的这种立交桥，也有人管这种桥呢叫做天然的聚水盆，也反映它降水比较集中，排水不畅。所以总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哈，其实就是排水集团需要做的工作。那下面也想请排水集团的这个家主任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到了这个主汛期哈，怎么解决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道路桥梁还有低洼地势的这个防洪和排水的问题。 好的，集团呢从这两年这个从设施能力还有我们的布控抢险以及这个科学化信息化防汛这一块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呢就是说从这个设施的能力建设这一块，刚才刘总也提到了，除了我们84座泵站现在改造完成了47座，这个其中呢它的抽升能力从这个39.8万立方米每小时提升到了71.1这个万立方米每小时。桥区的调浴池蓄水能力已经达到了14万立方米。在同时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汛前，即对这个我们排水管线的养护清掏已经全部完成，完成了去年发现的67处积水点这类工作。再一块呢，就是我们集团这个从指挥调度还有优化布控方面，我们是将我们集团112组大中小的抢险单元，这个根据我们北京市重点地区重点路段的这个需求，我们制定了就是有针对性的应对和布控方案，这个分不同的雨情启动不同的响应。比方说就是7月16号到17号这次强降雨，我们集团就全员出动，所有的装备，112组单元全部到岗，这个出动人员呢3100人。 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集团呢，在这个往年和这个交通、水务、河道等这些部门这个联动的基础上呢，我们今年和市政市容委就是在落实这个雨水口清理这个工作上进行了联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街道还有社区商户，这个号召他们呢，实行煤钱三包啊，就是融合社会力量参与这个防汛工作当中。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这个集团呢，也是利用这个科学化手段，建了一些数学模型，这个对这个积水啊，实行这个事先的预判，啊，实现了呢，就是积水后抢险，到现在这个积水的这个防治，这里边主要就是建了一些数学模型，还有一个我们那个积水雷达图像，提前呢判断这个雨落的这个区域，这样为我们集团的这个提前布控，有针对性防范提供了一些依据。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呢，我们集团运营范围内的这些设施，入汛以来运行正常，主要的立交桥还有这个主要的这个路段，没有发生大的积水，保证了城市的这个交通和那个市民的出行。 可能我们听众也不太了解排水的具体工作哈。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打一个比喻的话，这个排水管道就如同我们城市的一条静脉哈，它是否通畅也是直接关系到城市的运行，尤其是到了汛期。其实昨天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哈，就是说现在咱们排水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通常都是每天晚上啊出来这个工作，有的是甚至干到了凌晨的五六点，也是非常辛苦。所以也想请家主任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现在一线的排水工人是怎么工作的啊？ 这个咱们这个防汛的这个一线工人应该说很辛苦，一旦有雨情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市民都是往家跑，而我们这些防汛工人呢，是要往这个单位跑，往这个自己值守的岗位赶，在下雨过程当中呢，这个应该说冒着雨要巡查。如果发现问题，还要快速的处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时候还要站在这个齐腰深的水中，来作业，甚至有时候要亲自用手啊，来做一些雨水篦子的打捞。另外呢，就是这个遇到如果连续降雨，几天几夜要坚守岗位，也回不了家。在这里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向我们平凡岗位上的工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哈。那么进入汛期以来呢，咱们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也是陆续接到了市民的来电，反映汛期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12345热线也是经过多方联络做了及时的协调和反馈。那么市民都打电话集中反映了哪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的副主任、协调督办处处长张波啊，张处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总体的情况。 好。目前呀，我市啊已经进入到这个主汛期了。从7月15号到7月22号，就这么一周的时间，那么市民呢，通过我们12345热线反映有关防汛工作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达到4448件，应该说比去年的1400多件增加了200%多。这也充分反映啊，近期啊，我们的雨水比较多，带来的问题也比较多。那么市民反映，主要反映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反映部分的路段和铁路桥的涵洞积水问题比较严重。像我们的丰台、小宝台、芦花路的北侧的铁路桥，还有我们朝阳定府庄的北街。还有我们北太平桥北车站东侧的地下通道等地区都有这个积水的情况。第二类呢，就是主要反映我们房屋的漏雨情况。这个相关来电比较多，我们近期也接了1000多件。主要集中反映啊，我们老旧平房区筒子楼和居民楼房顶层漏雨的问题啊，也是较为突出。第三类的问题呢，主要是反映因为下雨造成我们的一些路面塌陷， 影响我们的通信安全。第四类呢，就是反映啊，因为雷雨伴有大风，造成树木倾倒、树枝掉落或者吹落的一些问题。第五个方面主要是反映我们的一些河道的气横不畅，因为我们的一些河道里啊堆积一些渣土、建筑和生活垃圾以及其他的一些废弃物，造成我们的河道堵塞，影响这个排水。第六是反映我们的一些排水设施不畅，导致这雨水倒灌无法排出。另外呢，还反映一些山区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的灾害问题。主要就是这七个方面的问题吧。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新浪微博网友朱莉的一天，他说呢，对于那些在网络上配发旧照片和外地照片的北京大雨的一些假新闻哈，应该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另外呢，还有这个新浪网友一一的幸福，他说一线的防汛工作人员也是真够辛苦了，在这里呢也赞一下。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确保汛期安全，我们在行动，我们稍后见。 确保汛期安全，我们在行动。从七月十六号开始，北京原本炙热的天气突然变凉，多个区县电闪雷鸣，雨大风急。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北京市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其中房山、门头沟等局部地区大暴雨。随着一周以来的降雨模式，京城迎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持续降水也成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诱因。那么今年的防汛工作都有哪些重点和难点？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又有哪些行动？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在位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的新闻直播间为您直播。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市防汛办的总工程师刘宏伟，一位是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的副主任、协调督办处的处长张波，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排水集团防汛办公室的副主任加尚宽。在节目上半时段呢，张处长给我们也介绍了市民反映的一些情况哈，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些是反映这个排水不畅，还有呢是在大雨过后有些广告牌还有路牌或者是树木被刮倒占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这些情况，谁来清除这些路障，解决排水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排水集团在处理的哈。那么接下来也想请这个加主任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在汛期期间呢我们排水集团做过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7月16号、17号那次强降雨过程当中，像这个青塔的这些小区，还有这个北园路等等，这些呢，有的路段是由于树木比较集中，或者是这个路边这个有一些大排档或者有一些商铺，这些垃圾或者是树叶造成了雨水口的堵塞，这个造成了这个道路的短时积水。这些情况呢，也是在我们集团现场人员得到信息或者是现场巡查过程当中就随发现进行了及时的处置。另外呢，也是刚才这个张处也提到，就是城区部分路段发生了这个桥区积水。举这个金泰桥这个例子，金泰桥区呢是一个没有泵站的铁路下凹式立交桥，我们集团呢，是负责这个桥区的应急抢险。这个桥在零时50分发生了这个开始积水，集团呢也是在这个桥区处置上，也是在汛前就制定了这个一桥一岸的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措施。同时呢，在雨前我们是提前布控现场预制的，所以呢这个积水发生时呢，我们的抢险队其实就在现场，马上就能投入到这个现场的抽生和抽排。 我们看到也有市民有一些反映哈，说这个就怕下雨，说一下雨呢就怕房子被淹，还有一些这个危房还有石板房也比较难以承受持续降雨所带来的冲击。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也有市民打电话向咱们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求助哈，也有一些具体的案例。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张波处长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些案例，包括是怎么帮助咱们这个市民解决这些问题的。嗯， 好。我们呀在群众反映特别是这个房屋漏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呢及时的把群众反映的这个诉求呢及时的交办到我们的属地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区县的一些房屋管理部门，还有的呢我们要交办到我们的房屋的一些产权单位的物业部门去及时去进行维修。应该说呀，我们跟区县跟相关部门啊，都有一些相应的联动机制，特别是在汛期啊，对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呢，处理起来应该说都还是很及时。我举个例子吧，我们7月20号，我们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幸福二村5号楼1门5030的一个孙女士吧，她也是一位空巢老人。7月20号下午1点多钟，他向我们12345反映，他的房子、厕所、厨房，以及他的房顶在漏雨漏水。那么我们接到他的反映以后呢，我们立即联系朝阳区政府。那么当晚，街道的两名房屋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到家里去查看，因为是21号。上午9点多钟，那么工作人员呢就到家中对这个房子进行了维修，这让我们这位老人啊非常感动。昨天呀，这个21号呀也来我们家345这个电话呢，表示了对这个。咱们对这件事处理表示感谢。 嗯，也就是我们办了很多这样的为群众及时解决问题的实事儿哈。 对。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在汛期哈也可以拨打这一部便民热线，就是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啊12345。另外说到今年防汛工作呢，还有一个亮点哈，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防汛”这个公号。其实昨天我已经加上了，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专栏，还有一些动漫视频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北京防汛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想请防汛办的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哈咱们通过哪些信息发布的平台可以让大家能够随时的去了解汛情呢？ 我们现在啊，一些提示性的信息啊，我们通过北京市的预警发布中心，可以通过我们的各华有线、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以及我们现在新上的这些新媒体手段，比如说气象北京啊。北京服务您的 APP 应用，大家可以下载。那么北京服务您的 APP 应用啊，应该有很多的预警信息和提示信息供大家去参考。那么同时呢，我们开通了北京防汛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我们可以实时推送北京市的防汛工作动态。 嗯。 那么查询实时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以及实时的降雨和积水信息。同时啊，如果我们的市民发现有一些险情，比如说积水啊，比如说道路塌方啊，滑坡呀、等等这些险情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上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些信息之后啊，也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置。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张波处长介绍的有7个方面的这些信息。那么我们跟12345啊也建立了一个联动和信息互通共享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这些信息发现的信息也可以及时传递到我们防汛办，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安排相关的部门啊去进行一个处置。 嗯，也就是今年的这个防汛工作，我们防汛办还有气象部门，另外像民政、交通、旅游、公安等等部门是一个通力协作和配合的。 对。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呢，我们说安全这个事儿呢提多少遍都不为过，那我们最后再请市防汛办的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做一个汛期的安全提醒。 好，那么我们说讲就是七下八上是我们主汛期，那么到了现在呢，北京正处一个主汛期，那么我们广大市民啊，可以随时的出行啊，来关注天气变化。那么在汛期的时候， 我们居住在山区或者是要去山区进行旅游的这些市民啊，要谨防这个山洪以及泥石流、道路的塌方以及山体的落石等等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些威胁，那么要提前的关注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出行的时候呢要谨慎。那么居住在我们的这个低洼院落以及危旧房屋的这些居民呢，要提前做好一些防范，比如说要采取一些善盖啊、加固的方式，那么提前做好防护。因为啊，久雨易塌房，那么这个也是